喂， 仆街，你攞落喺我， 感謝你。哎呀，呢位街坊真係好好啊，多謝曬， 多謝。 嗱，中國人咧就係、是、要咁樣，係互相幫助嘅。我哋大家聽下我哋嘅道理，有冇問題？咁小嘅事，以前如果係地道出世嘅人，有得45歲以上，都好應該清楚。當年廣東唔見咗只狗，係要重案組幫佢揾嘅。李卓人已經係立法局嘅議員，有冇出過聲？但係今日我哋自己嘅特首個女係唔見咗件行李，呢件係好普通、好普通嘅事。作為任何人一個父母，如果個女仔女有發生咁嘅事，好正常，去問一問，睇下可唔可以攞翻，係非常之小事。但係今時今日，佢哋個工黨既然先到呢啲咁嘅人，先到呢啲人啊，由香港、由旺角、金鐘，而家至到而家機場係小事化大，無事生非，去搞亂我哋嘅機場，由旺角、金鐘，由金鐘旺角，去而家係搞到， 你收咗俾我嘅自由市領會，你收咗俾我嘅自由市領會，你收咗俾我嘅自由市領會， 你唔好， 你收咗俾我嘅自由市領會，你收咗俾我嘅自由市領會， 自己行你自己 行，你太激動啦呢位細路仔，嗱呢位細路仔太激動。 Understand. 中国了不起、 really? 中国伟大、 What? 我作为中国人好煎熬啊 好煎熬 我煎熬 没特条没特条 就是我 听成煎熬啊叔 好煎熬啊 我听成煎熬啊 中国 全中国四 他说中国人好多都是煎熬啊煎熬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好啦。節目翻嚟啦，頭先我哋都係喺 break 嘅時候咧講咗，咦，我剪咗條好精彩嘅片，呢條叫 masterpiece 大師級，我哋就喺呢個第二節翻嚟時候一定播，好似係出住邊個手筆㗎，出住啊卡文冇話大導演卡文，訪問完阿張國榮，今次係大導演呢個寫實嘅實驗電誒即係真實嘅電影就 大家即係頭先都，如果你有上 Facebook， 你都睇到我哋嗰條片啦，即係播咗啦 ，OK， 咁、但係即係 YouTube 都睇到啦、但係有一個好好好好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咁佢哋咧就有低個李卓人出嚟嘅、，OK 喺條片裏邊咧都有指名道姓咧，就話 鬧啲人㗎啦， 即係依個李卓人啊，即係而家你啊真係為依啲咁樣嘅工會出聲啊！你 so far 你見到依、這個啊，即係當日彭定康揾狗依啲又唔見你出聲嗰啲咁樣啦，即係諸如處理啦。嗱，我想回應一下依一點嘅、大家會覺得咧，咁係咪真係揾狗咧？咁首先你講咗啦嚇，即係林榮彤已經話咗俾你聽，我唔係揾狗啊，我自己行山唔見咗就我冇叫你出嚟揾啊，呢咁啦。 好叻嘅邊個？ 個好個 point 係喺邊度咧？大家咧，因為好多時咧，依我以下嘅言論咧係同依一班嗰個叫咩低 B Kingdom 啊，成日都叫佢低 B Kingdom 嗰啲嚇嗰啲人講嘅 ，OK。好多時咧，你聽翻咧屈榮賢今次依一篇文咧，佢個理論就係話：，作為人為人父母，咁即係心急為子女出咗狀況，咁我梗係幫佢做啲嘢，咁啊，梗係即係人之常情 啦，係 咪 ？OK， 嗱。低 B Kingdom 嗰啲人咧，佢哋就會真係會覺得係喎，咁、有事實咧係真係幾無可厚非喎，有咩問題咧？咁嗱，首先我要搞一搞，我哋要講一講依一點先。 完全是废话来的。如果你说我就当真是这个林永彤不见了一只狗、啊、而这个 Chris Patton 呢他就真的走来 order、嗯、叫人家帮他找只狗先、嗯。我当整件事都真确不要说是不是真真假假先、嗯、我当真的有这件事先、嗯、我没理他真真假假真的有这件事出现过。究竟他真真假假有没有去找、重案帮你找我不知道、 嗯。 但是大家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完全不成比例。而家我哋係讲緊人身安全，而家我哋係讲緊你将香港嗰个航权甚至嗰个航嗰、那个 保安 甚至我哋个机场、嗯、整个咩航权呢，就係、是、你要知道呢，如果我哋嗰个航空出现一个咁样嘅安检问题、 嗯、 当呢、這个即係、就是、国际航空协会佢哋发现哇原来你哋呢咁骑呢㗎，你哋呢人呢原来係咁样可以。 特事特办就可以绕过呢啲既定嘅国际嘅航空法例。 冇错㗎，当原来係咁嘅时候呢，其实呢出现一个好严重嘅事呢，就会係香港唔会再发生嘅航线俾你哋飞。咁即係话自动呢将你哋呢正收降級噶啦， 嗰、那個國際排名、okay. 本來香港呢幾年，我諗依近呢十年嚟講都係 top five 即係全球最好嘅。咁包括其他仲有可能樟宜機場啊，或者美國嘅金乃迪機場都係啲好 top 嘅，好 即係話你冇得再發展噶啦。即係話你 咁第三炮點算啊？ 咁 sorry 啦，即係其實佢都唔介意，佢都唔好亂多啦。好啦，即係我想講嘅事咧，就係完全不成正比、我就当 ,ok, 我就当呢、啊、我哋嗰个最后嘅港督啊，佢真係做件咁嘅嘢出嚟，真係搵宠物同佢搵狗、嗯、,ok, 关你同我事吗、啊嗯、喂係关你同我都係纳税人係咪，咁你嘥咗我啲税款去帮你搵狗 ,ok, 咁黑人憎啊係咪，好 ,ok, 但係关唔关我哋嘅纳税，关唔关我哋嘅人身安全事啊，唔关。啱唔啱？系唔系去到咁嚴重啊？唔係，你會唔會話喂真係啊？你嘅行李唔小心俾人掉包，出現真係有炸彈，真係有恐怖分子出現咗，成架機炸咗，可能全部人命冇咗，係唔係去到咁嚴重啊？Okay? 你如果話淨係去出走狗啊，出去揾狗啦，你咁啊，你班差佬出去揾走狗啦，你咁樣 ，OK，OK 係樣衰。是不啱，但是不是去到严重到你说喂人命、啊 嗯、 喂将你整个航空业可以拖垮、啊 嗯、 喂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命脉来的，旅游业香港来说是命脉来的，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刚才你听到那班大妈大叔呢，他们那个所谓臭虫论的比喻都不论、啊 嗯、 就是你真的跟我说因为、啊、鬼佬以前叫人去找走狗、啊、现在你这样所以是无可厚非的，完全整件事呢两个的比重呢 完全可以同一 件事，即系嘥气啊！根本即系咧，嗰种水平之低咧，叫人发笑啊！ 不过另外，琴日我哋即系星期日嘅静咗，都发现一个好突然间令我，咦！我都呆呆新闻，见到一位好耐冇见一位嘅政客或者前一个嘅 林 系啦，飞天猪就嘅朱佑伦啊，可能大家平时可能林立会时或者以往回归之前都听过，咁佢都一个有 四十岁以上 系啦，本身佢好中意飞天猪，因为佢好中意滑翔嘅，佢好热爱航空嘅。咁琴日喺个喺星期日嘅静咗入边咧，亦都有一个嘅 airtime 见到飞天猪嘅上台出嚟，系即系话佢对呢件事好不满，亦都系用佢啲好唔咸淡，本身佢一个上海人啊，佢都大声就呼，即系话顶唔顺啦，即系觉得呢件事完全系唔可以接受，亦都到呢几日都上电台同高达斌咧做一个嘅即系互片啊，即系 对真 啊，对真啊，即系觉得即系完全唔可以接受啊！即系如果有个小朋友要咁样做嘅话咧，佢话连个父母都要值得去责骂。咁你见到，咦，我都好奇怪，飞天猪喺现场喎，嘉文，你嗰日有冇留意到飞天猪 喺度？ 佢都好激动， 佢有上台讲啊，因为佢上台嘅时候，大家啊，首先咧突然之间静咗好多，原因就系因为佢嗰啲半咸淡嘅嘢，大家听到侧晒。已经会讲咩嚟到啲咁， 又唔知即场喺度翻译咁样，其实佢讲得咁嘅咁嘅。 咁首先咧，咁佢咧就即系又系啦，又好衰咁样话佢啦，咁一直咧青苹果咁啊，沉咗擒咗出嚟啦。本来咧佢就系坐喺个下边，即系佢坐喺台下边。 好似可能冇人留记者留意到，因为可能佢又年纪个样同我哋几年前见佢又肥咗啦，白头发。其实初时上台我佢唔开口，我唔好认得佢边，我以为一个叔咯，一个伯伯，一个年纪嘅长者咯。但系跟住原来阿朱友麟就得，咦？我留意佢讲咩？因为如果初时佢唔出声，我估咁，咦？佢系应该系。即係紅色嘅喎，佢應該點解會 紅背景？ 點解會上台同呢個嘅呢班嘅地勤人員即係去説話抱不平？我第一時心諗，咦，我有冇認錯人添？咁你見你喺台下見到 佢，唔係見到佢咁其實即係佢上台之前都嗰個主持咧都有介紹嘅。咁而家就即係揾朱友麟同我哋講下，咁即係睇即係對呢件事嗰個回應呢個睇法嘅咧咁樣。咁當佢上台嘅時候，大家咧就好靜心聽下佢，即係exactly咁講就係，喂，你好似紅底嚟。 佢上错地方、啊， 想点啊？即其实系咪系咪大家预备嘘爆佢啊？ 系咯系咯， 点知佢讲出完全系即系大家 unexpected 嘅冇谂过嘅嘢啦。OK， 咁好啦，咁出咗嚟啦，咁讲完啦。咁即系我只系会睇到一样嘢，就系、是。當然有好多人咧就會諗，就會講咧，就會究竟點解依個咁即係紅到發紫嘅人會講啲咁嘅嘢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其實你睇到今次依件事，稍為有啲常識，有一啲即係個人仲有啲良知嘅。 嗯， 我覺得甚至咧都唔好講到咁盡，你只係對自己自身嘅安全係關注嘅人， 嗯、 都。即系都唔会走去再好似阿叶柳啊、叶国谦讲埋啲咁嘅废话，因为我觉得呢个只不过真系一个非常之普通人嘅感觉嚟嘅啫。我用翻就系寻日坐喺现场嗰即系礼拜日坐现场嘅时候，嗰啲人咧，佢大家唔好谂，全部都系一班热血即系好后生嘅细路。呢个唔系，我发现咧坐轮椅嘅人有。上咗年纪七老八十嘅多得很、OK， 父老攜幼，有人呢係抱住細路，有人拖住細路，有人係推住老人家坐輪椅，亦都有一啲呢即係真係你睇到佢啲步伐都喺度㗎下㗎下㗎啦，都唔係話好穩陣㗎，都有嗰啲中年人更多， OK， 你話師奶阿叔直情呢，你睇到佢哋一直以嚟呢一班人呢都唔係一啲好，你會覺得佢哋都唔即佢哋都唔係一啲話隨口隨時會係即係出嚟批評嘅人嚟嘅、即係呢個年紀嗰啲人通常都唔會，佢哋都比較慎言啊，即係唔係話好衝動。 內斂啲，唔會咁容易出去或者講嘢。咁但係突然間呢班人會喺星期日呢個症狀出現時候咧，我諗都幾令人都幾意外。 係啊，嗱，仲要咧，大家都知㗎，喂，機場山長水遠㗎 ，OK？ 你話自從咧， 搭車落去， 自從搬咗呢個七合國之後啊，你有幾可以接機啊？喂，人人都係會自己翻嚟啦，係咪啊？喂，自己搭機鐵，我最多喺機鐵站接你啦，我最多即係最多你搭嗰程巴士機場巴士，我喺邊個站等你啦，即係同你拖行李落嚟啦。就甚少已經唔再話好似以前我哋啟德嘅年代咧啊，即係送機接機好似好 方便啫，講去九龍城噶嘛。 係啊，做食堂餐飯添喎，你咁樣。係 啦。 好啦，咁而家直情係已經冇曬㗎啦，大家都 OK。但係琴日即係都出現一個咁樣嘅人群啊。當然你好老實咁問，你問我，我心裏邊咧。當我見到那兩千多人呢，即是那個咁嘅畫面，因為我在周圍遊嘛，我喺話樓上樓下跑嚟跑去就嚟睇 ，OK？ 即係我自己嘅心裏邊，我曾經我好希望有一個更大嘅人數，原因就因為我覺得，喂，今次我用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去解釋嘅啫。香港七百萬人，你話俾我聽，我哋嘅納税人咧350万，你話俾我聽，每一日香港遇上假期、長假期或者咧。出入境的人次，今日在香港出去旅遊的人次，為什麼我會說，喂，我用一個，你說，為什麼用一個即納稅的人呢？ OK， 是，可以你說是比喻不倫的，但是我想說的就是，這一班人是仍然有一個收入，經常可以 往即係飛機場去旅行啊，或者去 即係佢有呢個消費能力。OK， 當然你可以駁斥我哋話，喂，咁退休人士冇錢咩？絕對唔係，我完全唔係咁嘅意思。我意思係將佢折扣又折扣地用香港一個最保守嘅數字去估算，你話出入境嘅人次一定係好犀利嘅。OK， 我唔好計訪港旅客，我唔好計嗰啲啦，我淨係計我哋自己人啫。 香港人出去旅遊嘅， 係啦，我就用香港人往返機場出去旅遊嘅人咧，其實係即係出曬名係多嘅，同埋再加上香港人咧一直以嚟都好中意去旅行嘅。好啦，咁你稍微用一個諗法就係、是，喂，而家我哋講緊係我哋自己安全喎、哦。喂，而家我講緊嘅係因為我驚，哇，係咪即係我以後搭飛機，我首先第一次第一句就要問，喂，咪先，依架機上面有冇一啲人叫CY 亮先？咪先啦 ，OK， 咪搞啦。 姓梁。 如果有依啲，我就唔搭啦，我寧願搭第二班啦，都呢班嘢都唔係路嘅，係咪？咁我咪真係應該要去到咁咧？嗱，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你話香港嘅旅客或者我哋香港人咁中意旅遊，要頻頻任何時間，總之有時間有錢有得閒就走咗噶啦 ，OK？ 點解琴日得咁少人呢？你聽啊！我自己會諗，如果 provider 仲要有500人係，即係500嘅係佢哋嘅員工。 員工咁，另外其他就可能其他 嗰兩千 聲援嘅市民啊。 係啦，就市民啦、OK， 或者我見到都有3322嘅議員喺度嘅 ，OK， 都有即係坐喺度咁 OK 嘅。但係我個説法就係、是、好似人少咗啲嘅。 但是當然我覺得呢算了，而在我們的重點不在於要去點人頭，我想說的就是如果你說真的人多一點，這件事會不會是更加即係令到件事嗰、那個聲音同個力量會更 更加大， 係咪？你諗下，嗰、那個係國際機場，今日呢件事已經上曬 BBC， 而重要係都唔知幾時先停，繼續喺度發酵。咁你話你諗下，如果人數更多嘅時候，個力量會唔會更大咧 ？OK， 嗱，要第一啦。好啦，咁啊，答翻頭先你話啦，喂，阿飛天豬出現啦，係 啊，飛天豬出現啦，大家都諗緊，喂，突然間啊，阿朱浩倫退休咯，已經即係好得閒啦，亦都冇任何嘅 baggage 啦，會唔會出嚟？好似而家就話，因為真係頂唔順，即係究竟呢個嘅龍蝦家族嘅嘢咧，嗱，咁其實立法會議員旅遊界就叫姚思榮啦，呢個平時我諗十年都冇乜出嚟講嘢，雖然佢代表旅遊界，佢都話 唔認得佢樣， 係啊，因為大家話邊個姚思榮啊，因為呢、這個即係十年喺立法會裏邊咧，無論 QA 啊、motion 咧，基本上都係少之又少，但係代表業界嘅。咁佢就話，航空公司對旅客遺留行李一般咧都係酌情處理，冇特別嘅規定，冇必要非黑即白。我都真係嚇親嘅，佢自己本身係代表旅遊業。咁啊，跟住阿朱玉麟就話好痛恨，好痛恨呢個濫用特權嘅人。如果有人插隊，跟住打電話俾爸爸。叫佢話：喂，我會叫呢個爸爸，你去死啦咁樣。哇！我真係諗唔到咧，即係就依個好大 contrast 嘅。 唔明佢講一次， 即係話阿朱浩倫咧就話：如果嗱，佢就好痛恨濫用特權嘅人。倘若有人插隊，再叫爸爸致電俾佢，可能佢當係佢啦，佢處理呢單嘢。有人就話：喂，阿朱浩倫，我譬如我係一個女女，我見咗行李，跟住可能阿朱浩倫就係喺現場負責去處理呢個行李嘅。 即係佢地勤。 係啦，地勤嘛，咁跟住可能話呢個女仔將電話交朱浩倫。因為我爸爸係邊一個啊？咁佢就調翻轉，可能嘅電話裏邊佢唔會喊，佢就可能佢就會鬧翻依電話裏邊嘅人。我會叫呢位爸爸你去死啦我唔幫你個女啦。即係朱浩倫咧，係因為佢本身一個好美國鬼嚟㗎，佢本身所以咧佢講嘢好直接，即係佢嘅時候即係 go to hell， 唔係即係我覺得都唔單止 go to hell， 即係 go to hell 係啦。咁我又覺得哇，朱浩倫又好得意，佢一個好可愛人。即係以前啲説話咧，我諗以前喺立法會成做議員臨樓咧，係咧，因為我都訪問過朱浩倫，佢一個咧好小心，一講嘢佢一個好圓滑嘅人，但永遠咧佢都會企喺即係即係。佢係有少少即係紅色資本啦，佢突然間佢出嚟講呢啲咁人，即係講真呢啲可能好人性嘅説話，而佢咁出嚟去點樣轉 啦， 敢言去鬧鬧六八九時，其實究竟係咪積累咗好多上面啲人真係頂佢唔順啦？等於好似係堂堂咁啊，因為我係老豆，我就已經好早叫啲仔女就嚇小心自己身份，唔好用特權，即係突然間好多人都當然要出嚟，但係即係朱浩倫出嚟，我都講下有少少都。第一突嘅，因為佢個政治背景嘅 background， 咁所以其實會唔會科斯緊嚟緊，可能真係好快又九月立法會選舉啊，2017年又會有長官會就會唔會其實呢啲嘅情況越嚟越多咧？好多人扭轉頭出翻嚟。 嗱，我自己覺得咧，究竟佢有一個乜嘢嘅政治目的咧，我唔知道啦嚇，我唔知道究竟佢背後係點。調翻轉你睇下近日咧，就算你話曾鈺成啦嚇，都頻頻咧就出劍啦。OK， 喺依個唔同嘅傳媒平台嗰度咧，就寫個羊喺度嘻嘻哈哈，即係 OK， 即係嗰啲tell lies CY 嗰啲咁樣。 除咗帶住矛盾去旅行之外，其實佢出咗好多嘢喎。係 啦， 即係 近排咧都不斷有啲咁嘅事出現。究竟佢後邊個政治目的，我覺得咧就唔需要猜測嘅，好簡單嘅，因為。如果一啲咁明顯嘅事，大家仲要去解啊？點解咁 ？Sorry， 幫你唔到咯咁樣。OK， 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朱友倫，可能你會話覺得佢應該一個退下火線嘅嘅，即係 有災有災啦。依、這個大把錢 正正其實我就覺得解釋到嘅，好簡單。當我今日已經去到無求。 无欲无求， 睬你牛啦，系咪？咁就行开啲咯，咁就就嚼你咯。喂，即系佢已经系有品啦，即系唔一句就系佢如果调翻转，如果你都话帮我听，佢系一个即系留美嘅人， 系啊，一个美国 咩你去死啫？一个直情就系 佢用一个广东话讲，可能英文就好似唔似你讲嗰次， 唔系就咧真系一铺啊，真系系咪？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再避忌，而再者喺佢心目中，佢亦都觉得你实在真系唔啱。你站喺民意立场，你站喺自己个人立场，就系喂，而家你影响到我噶。而家唔系讲紧捉狗，唔系叫大家去走狗揾走狗。而家我系话，喂，我可能都会濑嘢噶。我真系唔知道你几时喺呢个行李门里边俾 ISIS 换咗。喂，咁我咪真系变一堆粉。到時係咪？而家唔係講少喎，所以我覺得依個完全去到一個自身問題嘅時候，再加上佢已經係喂我即係我使乜驚啫？我話知你啦，即係我覺得係佛都有火啊！我真係忍夠你啦。我今日因為星期日嗰日咧，我記得 喺現場啦，即係嗰個負責嘅大會咧，咁佢哋有講到就係佢哋有問過幾個問題，即係問在座我哋坐喺度嗰啲人咧，就係話大家係咪已經忍夠？大家已經係忍氣吞聲咗咁耐啦。OK 嗱，真係忍氣吞聲咗好耐。你諗下佔中，佢仲要係調翻轉鬧你哋，話你依班人乜 OK、OK。無論對與錯，我覺得你作為一個特首，你在這些事上你不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態度。第二就是你今次搞下搞下，還要是你的家人呢，不是第一次的大佬。喂，完全呢是荒謬的。你想想你的女仔是打 999,、然後你又說沒有這樣的事，然後你就完全親身示範告訴人家，究竟那個 emergency 這個人究竟有多大需要，你都可以隨隨便便就不用了、即是我代替他出來走開不用了、即是你告訴我，你這些完全是用一個禁錮式，但是反過來 你反過來就說有法不依啊，我們會、有理有據去執法啊，但是反過來你自己完全是這樣， 即是他家庭都是即亂糟糟的一片， 沒錯。然後呢你自己的所作所為就是個洞填了就沒有了，啊、即是、唐英年那個地道，即是那個地那個 basement 呢、就哇如何這般高調地將他拖上法庭，將他搞到呢成件事呢，即是老婆仔女冚唪拖晒出嚟，是咪、然之後你好啦，你攞咗個位啦，跟住你自己又咁啦，唔好再提呢個5000万事件，唔需要交代，是咪、然之後所有你身邊嘅人，劉夢紅好，張震遠好，冚唪一個二個當當當狼當入獄嘅 ,ok, 即係 behind bars 咁掹住。哇，你就會諗哇搞錯啊，即係而家完全係去到一個冇曬底線、即係我哋今日嘅政府係，你會係諗 禮崩樂壞，可能四個字你形容而家個情況，即係亂到不得了。咁其實依幾日咧，文匯大公嘅輿論調翻轉，又將呢件事去到另一層次，就話政治化，話呢個活動咧係俾幾個政黨去騎劫咗，而係為咗佢哋嚟緊九月嘅立法會選舉，亦都有將件事已經 shift 啦。 嗱，你講樣嘢更加有趣啦。如果你稍微睇一睇咧，成件事咧，你有冇睇到？你有冇見到李慧瓊出嚟講句嘢啊？你有冇見到 so far 阿譚耀宗出嚟講嗱，所有出嚟選葉國軒啊，咁嗰啲收檔啦，喂嗱，呢啲係舊電池預備收檔噶啦，OK 就應該劈埋去堆填，就攞去環個循環。 循環都冇用噶，冇人愛噶啦， 冇人愛就當污水咁流出去就算啦，OK 行開。嗱，而家我想講嘅就係、你正正睇到呢件事，你講政黨就啱啦。你有冇見到 so far 有人出嚟撐佢？喂，原因就係大家都知道呢件事。道理在哪裡？就算平時跟你賺食那班走狗，今日大家都四散，都不夠膽走出來、是不是？除了你說其他那些完全真的沒有，沒有這樣夾硬出來幫手說兩句，但是都仍然是被人罵到爆、which 水準也很低、你看到整件事，就算今日的政黨喂就是為了九月立法會選舉，大家都退開、你先看看喂李慧瓊死在哪裡，你搞什麼 ？OK， 如果你話任何一個政府官員，當然啦，你話張炳良嗰啲唔計啦，即係真係好 sorry， 我唔知道究竟呢啲係咩人嚟嘅。曾幾何時都係一個學者，到今日完全咧，即係厚顏無恥咁做埋呢啲咁嘅嘢，都算啦。我覺得呢啲你 都再時再 算啦。你都幾費事鬧佢，即係鬧 嘥氣， 嘥氣。OK， 嗰啲咁，即係你只會諗下，原來而家今日成個政府裏邊。看到這件事那種即是理據的道理是在哪裡，大家很清楚、也都不需要再去為這件事加多腳了。只不過我看到恐怖的地方就是他自己身邊的人，我真的都再說一次，究竟是不是靠害的？為什麼我懷乖公災難就真的靠害的？喂大佬，大家講少句當幫忙， 是啦，講少一點，大家這件事慢慢就會淡一點，但是每天都出來說一些很歪理，就說可能葉國軒說嘛，如果是有問題的都是條例都可以改啫，是條例錯。哇大佬，你不是龍門，大佬直接沒有龍門，你入波啦嘛。喂，這些什麼歪理，這些什麼人來的？是不是真的吃了藥？不要定時吃藥啊， 放棄治療。 我覺得可以講到，喂大佬，你都可以講一些其他藉口，咁可能連個條例都錯要改啦。 唔 係 嗱， 咁即係我呢個 如果我真係冇計啦。OK， 如果我真係 即係佢嗰個關公係咪啊？我真係佢個發言人，要出嚟幫手擋子彈啊！佢做呢條即係預備反套嘅擋殺金魚，即係我就擺喺佢寫字樓個江金魚嚟嘅。即係有啲咩事就出去幫主人幫老細出去擋啦，係咪？通常啲風水魚啊咁噶嘛，係咪？咁啊反套死咗冇事啦。OK， 好啦，我真係嗰條擋殺金魚真係要出嚟擋啦。OK， 我唯有焗住我都會講就係、是。是即係呢件事呢我哋呢都好抱歉令到大家呢制造到咁多嘅麻煩咁多嘅不安。但係我希望大家呢都俾一個機會當事人呢因為呢佢突然之間冇處理過一啲咁樣嘅事。咁呢好自然呢打俾自己嘅親人。咁打俾親人而佢亦都就係我哋嘅特首。咁所以喺爸爸嗰個角色裏面佢突然其來接到一個即係佢個女嘅電話，好自然嘅反應呢就會話等我同佢講啊，等我同佢講下睇下點。嗱呢個你幾唔接受係你係好唔鋸，你會即刻就係話你幾時做龍蝦㗎，究竟你幾時做老豆㗎，幾時做咩㗎，你咁 ,OK,OK, 都係講唔過，但係大家唔會咁興。大家會覺得唉算得係咁㗎啦，即係大家會即刻個矛頭指向咩呢，個女無能。OK， 哇，读 Stanford 喎、 高分低能， 高分白痴兼低能，唔紧要啦，都唔重要啦 ，OK， 咪死死地挂一铺咯，咪食咗佢咯，食咗唔会死㗎系嘛，食嗰一句咪算数咯， 得㗎，龙虾唔可以乱食嘢。 嗱，你只要谂下，而家呢件事，我觉得 eventually 系会消耗佢个女嘅学校。因為呢件事已經上曬國際新聞啦，你話俾我聽，點會呢啲嘢？而家大佬係冇秘密嘅，因為你個女飛翻去學校一件咁樣咁小嘅行李風波，而搞到咁樣，呢件事好快就會去到你個 campus 嗰度，去到校園嗰度。 校園嗰度， 你話俾我聽，就算係呢個女，佢自己點樣去擋？你諗下，你而家唔係去為佢護住佢，又或者今次？佢嗰班官員唔係幫你諗白，咪諗咩計仔去拆個蛋，而係幫你再製造其他嘅炸彈，而去到嗰個層面，喂，你處理唔到，你可以匿埋，你可以係話我地位特首係超然，你個女呢？你個女有咩超然地位啊 ？Sorry 啊，冇喎。喂，去到 Stanford， 你個女唔好以為真係。你有呢個超然地位喎，係冇喎，即係話其他同學仔啊，你諗下讀得 Stanford 嘅係咩人 ？OK， 大家同學仔就係、是、哇，你睇下嗰個幾樣衰，哇都咩啲樣衰。 其實對佢嚟講，個女最終都係 suffer 都係佢，可能佢原先諗住保護佢，但係最終真係傷害佢嘅。我諗真係爸爸媽媽不自覺地啊！ 我話俾你聽，用嘅愛。如果我用一種衰格嘅態度咧，如果我是你的同學仔，我即刻就會呢，我平時都不妥你的了，我就會說哎呀那是啦，你要自己拎行李的咩，我不用，其實我有很多跟班OK， 我家從來叫親我飛呢，我都有一隊跟班跟住我的啦，咩手提行李我不用拎手提行李的、我叫我誰跟住我尾，喂好簡單咋嘛，我找二二三二四站在我後面的，咁我所有啲嘢我就咁自己掂行掂過㗎，我所有啲嘢二二三二四幫我搞掂佢啦，拎埋佢同我一齊上機啦，係呀佢哋都係搭 first class 嘅 by the way。搞掂講完，你諗下你幾樣衰係咪？所以你話俾我聽，其實成件事唔係就咁完咗。點解呢件事？我覺得即係呢個六八九完全冇智慧，唔好講佢喺處理香港嘅公務，對香港人處理我哋各樣嘅事上邊，為我哋點樣如何爭取係零，甚至佢連處理自己屋企嘅事都搞到咁一目足。 嗯， 你又覺得你喺度嘥氣咧，即係。 同埋，其實你話真係件事情裏邊咧，點解有咁多資料證明係有人講大話，就證明咗喺內部好多怨氣，而有好多可能本身嘅地勤人員，佢哋今日發個件事，根本已經好明顯嘅，佢哋係食咗只死貓，而佢哋將文件要唯有，喂，我要公開。因為你知做工作服務員，即係地勤嚟講，佢哋好小心，因為驚冇咗飯碗，又因為其他原因，大家都係有咩唔公平待遇，有咩都好多係食嘅。但係今次嚟講，發覺喂，好似話齋，道氣真係下唔落。我唔可以即係接受，咁所以你好多內部文件，你發覺奇怪，咦？點解啲文件一啲內部 internal 嘅全部抌出嚟，原來根本係講大話嘅，或者可能或者連朱一倫都知道，其中負責接電話嗰個職員咧係喊，喂點知啊？ 同埋重要咧，你知唔知啊？係巨細無遺到小如一點啊！即係你睇一睇嗰一份，即係佢哋自己內部文件公開咧，佢就係話咧，佢話即係最嬲尾，我睇佢最嬲尾嗰行咧，佢就係寫咧 ，Mrs. Leung at the end 咧，well she said thank you。 OK， 即係佢係有啊，佢有 thank for 我哋俾佢嘅 advice 嘅，即係佢係話咧喺入邊佢哋黑字白字寫到明咧，就阿龍蝦咧到最後咧都有講多謝我哋嘅咁，就但係當然呢個你已經睇得到從即係文字嘅前文後理，你睇得到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去到呢件事幾咁不滿，即係話佢最後都有同我哋講唔該，都有講聲唔該，但係你聽到你睇到入邊嗰個通咧係絕對唔係。是話一個啊，我哋都好感謝佢有即係有感謝我哋依個服務、OK， 我哋對佢依個安排唔係啊，佢意思即係話係佢都有講聲嗰啲咁，即係嗰種晦氣係表露無遺，話俾大家聽就係佢哋已經係幾咁不滿啊，即係對於依個家庭，所以我覺得佢哋咧完全咧嗰種即係基本常識啫。只是常識啫，都冇。佢哋唔知道自己今日咧究竟係處喺一個咩位置嗰度。即係我覺得唔好話係關公災難，我覺得簡直咧係浩劫嚟嘅。對佢哋依個家庭咧，我冇辦法可以想像咧，依班友咧，其實佢哋平時食啲乜嘢㗎？ 食呢樣嘢真係好難。不過其實就好似話啦，有人講啦，就面係人哋俾嘅，假係自己丟嘅。其實即係會覺得真係好，即係你都好唔明依個香港嘅。第一家庭啊，即系佢哋嘅所作所为，点解令到即系国际传媒即系即系乐此不疲要报道？因为呢啲嘢你谂下，其实如果真系个女女自己 be careful， 自己攞翻个行李，件事亦都唔会去到咁。其实即系你话真，如果由第一步大家愿意即系喂，我开心建成，我认系我唔啱，可能唔会去到个地步，或者我都唔知道会唔会嚟紧呢个症状，好似话会有机会去升级。 一个礼拜之内，如果佢唔回应，如果佢呢个民航处处长唔再出嚟将件事解翻清楚是会有这个行动升级。其实有一样东西呢，虽然 Lance 已经是不断的撩我，不过我不觉得，我怕我们说。是这样的，其实话说呢，同一个一模一样的情况是发生过在刘世良身上的。 是 真的。 哇，那么要爆发了。 超级无敌 very young 衰。 那他有特权特班 啦。是啦，其实呢他重要是这样的。话说呢，有一次其实我都不记得飞去哪里，话说呢有人就会飞的。飞了之后呢，他呢就那天就比较叫做多一点这个手提行李。咁又有當時就仲有依個相機啊，有依個背囊啊咁啦。佢 end up 佢就唔記得攞背囊。 哦， 咁佢就唔記得攞背囊咧，我哋就去到閘口啦。去到閘口嘅時候咧，咁就要嘟個登機證啦，係咪咁？佢咪有部嗰啲機嘟咁啦。咁跟住咧，佢名就嘟一曬大眼出嚟啦。跟住佢就你咪劉生咁。佢話係啊係啊咁樣。跟住佢就係話劉生，你個背囊係咪唔記得咗？咁跟住佢就劉生就係、仲喺度咁樣，咁樣喎 ，OK， 咁然之後先至發現咧，原來自己咧真係冇帶到個背囊走，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地勤咧，即係當然跌嘟佢個機嗰個人咧，仲要話唔緊要 ，OK， 你夠時間嘅，而家即刻跑翻出去， 出去 ，OK， 佢仲要係衰到咧點咧，係要搭火車。 搭火車哦，佢唔係， 即係我哋唔係廿幾啊，我哋係三十。 哦，即係你要搭嗰個 shuttle 嗰架嘅，要去到好遠嘅嗰架。 唔係，即係要搭翻佢，仲要搭翻車翻，因為我哋嗰次登機咧係喺三十幾號閘口。 OK， 逢係去到三字頭嘅閘口，你就要搭火車噶啦嘛，即係搭嗰個 train 啊。 嗰個 shuttle 啦，無人 駕駛嗰架嘢啦。OK， 咁啊好啦。咁嗰個人仲要話唔緊要 ，OK， 你有足夠時間嘅 ，OK， 你有足夠時間，我哋係會 OK 嘅。 由翻閘口搭翻嗰個無人列車出翻， 跑翻出去攞翻嗰個去嗰個驗行李嗰度，即係唔係行李，即係嗰個手提行李嗰、那個嗰、那個掛嗰、那個閘口嗰度。咁然之後佢清楚嘅，好清楚，佢就係話你唔使緊張，我而家即刻揾佢有同事已經企咗喺度噶啦，我同你行過去，我同你行，因為佢驚你亂跑，即係你放跑唔知跑咗邊度我亂曬龍啊嘛 ，OK？ 嗱，點解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件事呢 ？Not because 咧，我哋要去插佢，而係我想講出一件事就係咩呢？其實佢唔俾你去攞翻嗰件行李，調翻轉，咁你個人上到機啦 ，OK？ 咁佢上唔到機咧，佢要 unload 翻你嗰件寄倉行李，其實佢更煩。你明唔明啊？所以喺佢嚟讲咧，佢系宁愿你系唔紧要，我同你 hold住都好啦。OK， 即系我点样拖一拖都好啦。 个闸门闩住先，俾你去攞咗。如果唔系，佢 unload 翻刘世良，佢已经上咗机嗰啲行李 咧。喂，你要抽翻出嚟啊！ 咁啊惨啦，成个飞机等你咧，呢件事就 冇 大镬。 即系话佢 hold 住个时间，好可能叫你跑出去 嘅時間遠比佢去 unload， 因為佢要 拉翻曬啲嘢出嚟，佢 unload 你嗰件係會更耐啊嘛。咁、所以其實我想講出嘅一點咧，就係根本佢當時話：，我唔夠時間啊，什麼什麼，完全咧係不成理由嘅。因為航空公司方面佢係會寧願，唔好煩啦，你自己跑翻出去，我寧願等你嚇五分鐘，你因為佢仲有另外一個人夾住你噶嘛，你斷估唔可以自己走咗出去玩飲兩杯咖啡先翻翻入嚟啊？ 佢都會有啲地勤同事跟住出去陪住佢去攞翻。入嚟嘅 ，make sure 佢，因為佢完全有 walkie talkie 噶嘛，佢 make sure 一個人真係去到 right check， 咁所以佢咪派一個同事地勤嘅，咪跟樓上出翻落咯。 冇錯，其實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嘅。佢仲要咧係，即係佢當時咧都有一樣嘢咧，佢有佢講過，佢話有兩個選擇，其實咧仲有咧就我哋可以即刻跳上去嗰架 shuttle， 即係嗰個車仔啊。 無人駕駛列車。 唔係喺個路面度揸。 哦，嗰只 Porsche 嗰啲， 嗰啲係錢嚟嘅啫，嗰啲咁嘅嗰啲幾廿蚊嘅貨仔嚟嘅啫。但係佢都唔想你 hold 住個機，大佬你喺度搞乜鬼啊？你喺度即係如果你喺度慢吞吞又行鬼咁慢啊，啲咁樣，佢寧願攞架車 ，OK， 你嗱 車 咗你去 攞翻，咁即係啲平時可能有啲譬如腳有問題嗰啲，啲車仔可以即刻叭叭聲車翻去攞啊。 唔係咁嗰啲係啲富貴人坐嘅，嗰啲我見過一啲富貴人坐嘅 ，OK， 即係佢哋咧自己拎嘢唔想拎啊，咁啊，我見過好多客都自己嘣一聲跳上嗰個車仔 ，OK， 咁你嗱，總之就夾住咗阿細良出去攞行李啦， 係咁攞翻嚟，咁嘣嘣嘣咁跑翻嚟啦 ，OK， 即係我由頭到尾我想講嘅就係、是、航空公司。是寧願你自己攬翻出去攞，都唔好喂大佬，唔該你唔好搞搞震啦 ，OK？ 你唔好叫我去拖翻曬啲行李出嚟，同你 unload 你嗰件，到時你又喺度大嘈大叫， 機上啲人又嘈大叫， 冇錯， 咁咪死得噶啦， 係啦，咁咪死得啦 ，OK？ 咁所以點解我話成件事真係一個關公災難，就係、是、根本不必要嘅事係。大事唔系，应该系 小 事 化到大事， 庞大 变成国际事件咧， 变成灾难系咁啦。今集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 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嘅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佢哋喺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嘅笑柄。 为什么那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那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呢？